宇宙历801年，新帝国历3年。这年的1月，在海尼塞行星所发生的暴动的直接原因，在于慢性的物资不足。这个物资不足，由于去年的罗塔尔元帅叛乱，将物资争取当作军需用，导致不足也是一个侧面。然而主要的原因是，有人在物资流通系统动了手脚，才产生比实际更为不足的情况发生。此外，加上军需物资的集积基地被人爆炸破坏，使得事态更为严重。在各地的暴动和骚乱像连锁反应似的连续发生，都在华伦迅速而正确的指示下一一的被镇压了，同时也发出一部分的军事物资，企图安定人心。但是还是有些骚动在没有解决的状态下蔓延着残火。华伦立刻将这种情况向新帝都费沙报告。皇帝莱因哈特在接获这个报告不久，费沙也发生了不能等闲视之的重大事件。1月30号深夜，费沙由航路局所保管的庞大航路资料突然在一气之间被人消掉了。莱因哈特在蜜月旅行的贝尔莱丁溪谷的山庄听到了这个消息。 这个航路局到底在干什么？难道他们不知道航路资料的重要性吗？嗯， 微臣惶恐，陛下，航路局虽然发生资料遗失的重大事件，但并不是什么致命性的损失。航路局的资料在去年年底军务大臣的指示下已经备份到军务省的紧急用电脑里面了。 什么？但是军务省的紧急用电脑的容量应该没有那么大才对。 是的，您说的是，但是军务大臣当时下令即使消去其他资料都要把航路资料备份起来。 这样啊，这么说欧贝泰，这实在都要归功于欧贝泰他的攻击，立刻修复航路局的资料系统，查明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是。 马林小姐，哦不，西达，朕负有身为一个支配者的义务，必须履行这个义务才行。虽然朕不至于得立刻领军出征，但是搁着身怀六甲的你踏上征途的可能性还是很大，你能够原谅朕吗？ 别担心，您尽管去吧。 宪兵总监凯斯勒接获莱因哈特的命令之后，亲自指挥坐镇展开调查。 我想也有可能是废杀了残存势力，在这背后意图阻碍物资的流通也说不定。不管怎么样，绝对不可能是外面的人干的，犯人一定在航路局里面。这样吧，我们谎称已有密告者来告密，把这个消息留进航路局里，借以引出产生动摇的犯人。 好了，快说，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犯人在被逮捕之后，仅仅5个小时的时候就招供了。当从犯人口中知道这项罪行的主使者的名字，使得宪兵队员个个紧张万分。 主谋者是亚德里安·鲁宾，那只废杀的黑狐狸，抓到他以后一定要把他皮扒下来贴我的军鞋鞋底，每天踩着那个家伙的皮，有种就出现在我的面前呢。 你的火气先别那么大，就算火山喷火了，冬天也不会变成夏天的。 我看干脆大赦狼谷的罪，让他专心来搜查还有举发这个事件，你们觉得怎么样？他既然知道自己被鲁宾所利用，一定很痛恨鲁宾，不管是为了建立攻击还是以报私怨，他都会很尽心尽力去做的。 不，这么做不合理。为了另外一个人的罪性明确化而去赦免另外一个人的罪性的话，这么做有违法律的公正性，不是吗？ 是的，宪兵总监说得很有道理，是下官太轻率了。 不，为了让指挥官能够安心，宪兵队一定会请全力进行搜查。只不过下官最近觉得很疑惑的是，鲁宾跟地球教之间很有可能是水面跟水面之下的关系，也说不定。或许他们通力合作，企图联手来一起对抗新王朝。 在帝国之内，第一个抱有这种疑虑的人其实是欧贝泰，但是欧贝泰这个人是个彻底的秘密主义者，不会把他的疑问告诉别人。这种心态不止在当时，到了后世都成为责难的对象。但是他跟狼谷不一样， 他的确独占了部分的情报，但是不是为了用来满足个人的私利。他的确好像不太相信别人，而他似乎也不是为了让自己得到好评。无论如何，欧贝泰到此为止都是很寡默的，不具协调性的，从来不为自己做任何的辩护。 这件事就暂且不论，我们应该趁这个机会攻打伊谢伦才对，因为伊谢伦才是阻碍新帝国的统一和平最大的原因。就算鲁宾他们有什么蠢动，到头来都得仰赖伊谢伦的武力，不是吗？ 鲁宾的事情我们就暂且不论，而这一次的暴动的确跟伊谢伦的存在有非常大的关系，这是错不了的。 向日葵总是向着太阳的，旧同盟领域的共和主义者是向日葵，而伊谢伦要塞就是那个太阳。 对于伊谢伦要塞，陛下有什么打算呢？是要彻底讨伐，还是要共存呢？ 我不知道陛下是怎么想的，不过陛下对伊谢伦好像抱着一种特别的感情，不能单纯用政治性的或者军事性的见解来判断。 皇帝他已经完成了不需要伊谢伦走廊的政治体制，单就伊谢伦来说的话，看是要封锁他的出入口，或者是放置他不管，我认为这都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我知道，可是放置暴动不管会造成人们对新秩序的轻蔑，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做个了结才对。 但是武力绝对不是万能的，就像布拉格民政大臣所指的一样，尽管领土再怎么扩大，如果不能够杜绝新领土内的叛乱还有纷争，那么扩大也只流于空洞化。 民政大臣的说法也有道理，而且如果出兵的话，陛下可能免不了要亲征，这么一来的话对他的龙体也有不好的影响。 是啊，我担心的也是这个，我们应该要特别留意陛下的健康情况才是。 就这样，大家讨论着是否有必要出兵讨伐伊谢伦，后来谈到皇帝莱因哈特的健康，还有出征频繁带来的士兵疲惫，至于结论就以后再说。到皇帝本身回来亲政之前，决定暂时先守住目前的现状。另一方面，伊谢伦要塞也被迫对各地发生的暴动做出对应。 海尼塞的暴动目的如果是在追求民主共和政治的复活，站在伊谢伦政府的立场当然不能不闻不问。如果坐视不管，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杀掉，那么同盟市民可能会对伊谢伦政府感到相当的失望。可是如果要打仗的话，我们有胜算吗？以伊谢伦的军事力对付帝国军庞大的兵力，我们有办法拿到最后的胜利吗？如果杨指挥官还在的话，他会怎么做呢？罗格兰王朝的军队之所以强大的原因之一，在于皇帝个人的敌人跟国家的敌人还有民众的敌人都是同一个敌人，并不是各有各的敌人，至少他们的士兵们是这样相信的。莱因哈特·罗格兰对他们而言至少是一个解放者，因此所谓的帝国军如果把它说成是莱因哈特·罗格兰的私兵集团也不为过。他们效忠的与其是国家，不如说是皇帝莱因哈特个人吧。如果说莱因哈特·罗格兰是个解放者的话，这并不是一个错觉。跟黄金树王朝做一个对比的话，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如果在帝国之内也举行一场最高指导的投票的话，那么错不了的，当选的人一定就是莱因哈特·罗格兰吧。从这个意义来说，皇帝莱因哈特虽然是专制君主，也是一个相当好战的支配者，但是站在民众支持的这一点来看，他可以说是一个极度的民族性存在。 好了，今天到此为止，各自解散。 谢谢波布兰中校。 哇哦， 拜托，你高兴什么？笑得那么恶心。 哎，波布兰，我问你，你今年要满30岁了吧？终于跟我同一个世代喽。 在我生日到来之前，我都还是20几岁的年轻人。 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啊？ 15月36号。 你少胡说八道，你这个人还真坏。 对不起啊。 那个女孩也越来越开朗了吗？ 是啊，经历很多事情了。 对了，尤里安去哪儿了？ 她呀， 我看他是逃走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不想沾到墨。 哼，既然你这个墨都这么说了，八成错不了。 我们现在要去跟男生的圈子会合，一起去跳舞哦。 虽然说是男生，都是一些年轻的下士官哦。 卡琳，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来啊？我听人家说，有很多男人都对你很有意思哦。不管要什么类型啊，都随便你挑。 我没有用的，他是不会去的了。卡琳喜欢的是有着亚麻色的头发，像画一样古典的男生。 说的也是，是我太鸡婆了。 什么话？我才没有呢！讨厌。 我可以坐下来吗？ 啊，请坐。 你刚才又在想什么？想得这么入神？ 因为责任实在太重大了，我很难找出一个结论来。 尤里安，当大家都认同你是司令官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决定了，从今以后要全面听从你的判断跟决定，不能接受的人早就已经离开了，不是吗？现在你应该不要客气地做出决断，这才是回报大家对你期待的唯一方法。 不是义务，是权利啊。 你说什么？ 没什么，谢谢你。 在不知不觉中，卡琳好像渐渐地转换了尤里安的思考方式，一边是要负责任，另一边是被责任的重压压垮。尤里安的心就像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的天平，而卡琳在往履行责任的那边放了一点东西。在银河帝国的上层部，主张对伊谢伦采取武力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在伊谢伦方面跟帝国对战的机运也上升了。 没错，我们的兵力的确差帝国军差得太多了，但是旧同盟领域潜藏着反帝国势力，如果说他们也站在我们这边的话，那么兵力之差就会大幅减少了。 这一次各地的动乱可能是我们的好机会。 嗯，旧同盟领域连续发生的物资的混乱，接着会带来经济上的混乱，我想这对于新帝国来说很有可能是暴风雨的前兆。 但是至少皇帝莱因哈特比起黄金树王朝的时候，他还算是个实施善政的皇帝，不是吗？ 你别忘了，善政的基本在于让人民免于饥饿。如果饿死的话，不管有多少政治上的理由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帝国的经济官僚们现在一定是一个头两个大，如果这种情况波及到帝国本土的话，那么 你说的对。那么如果这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有长远计谋的呢？比如说是旧废杀的势力。 相当有可能。 但是如果是废杀的阴谋的话，那么又为什么偏偏要挑在这个时候实行呢？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说，费沙本身就没有武力可以跟帝国对抗，所以说用在经济上采取游击战也是理所当然的战术。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在莱因哈特·罗格兰当上皇帝之前发动众神的黄昏作战的时候不采取这种经济作战来对抗他们呢？如果在帝国军的后方造成物资流通的混乱，不管帝国军再怎么夸是他们的精强，都不可能做长期长城的远征，这么一来费沙就可以确保自立了，不是吗？ 果然，对费沙来说，费沙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以地球教的利益为第一优先。 真是这样的话，这次的动乱的背后果然就是地球教的意图在操纵一切吧。费沙想要利用这个机会翻身，可是到头来就变成在帮助地球教实行他们的阴谋。 嗯， 杨指挥官生前曾经这么说，他说光靠阴谋是无法推动历史的，虽然随时都有什么阴谋在策动着，但是阴谋不见得永远都会成功。 作为共和政府的幕后人物，你们应该给年轻的指导者一些什么意见吧。哎，雅典波罗，你倒是说说话呀。 不过海尼塞那些家伙也还真是会惹麻烦，这种时期要是真的勉强出击，如果失败的话，这对民主主义来说是严重的致命伤。 我的天哪，这听起来不像是喜欢打架比喜欢女人更喜欢的雅典波罗中将说的话。 我只是不喜欢打输架。你也一样啊，你不是也很讨厌输吗？尤其是有香水味道的战争啊。 哼， 我也没有输过，我怎么会知道？ 最近你吹牛的品质越来越差了，中校。 怎么，你好像不相信的样子？ 那是因为，就算你是一个没有发烧也会胡言乱语的人呢。 不敢当，谢谢您的夸奖。 我哪有？不，其实我实在羡慕的要命啊！哪像我啊，不管发高烧烧到几度，我的思考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偏离良知跟羞耻心啊。 那是年纪的功劳啊。 你这个人 真是的，要是某来中将在就好了。 总而言之，旧同盟领域那里已经发了超出十封以上的求救信过来我们这里了，有一半都是悲鸣，他们叫我们不要遗弃他们，就是这么回事了。 被人家过分要求也还真是伤脑筋啊。再怎么说，我们自己不是也有战略上的条件或是优先顺位的问题吗？ 但是这一次的情况比起100个战略理论，一杯水可能还要更重要。旧同盟领域的部分共和主义者之间现在正扩散着对伊西伦的不信任感，我们得拿一杯水过去泼一泼，浇熄火才行。 不信任感？ 去年罗塔尔元帅叛乱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允许帝国军的麦克林舰队通过伊谢伦走廊，因此种下了疑惑的种子。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伊谢伦只管自己能否安泰、能否续存，却以不干涉或者共存为借口，对旧同盟领域反帝国运动保持着见死不救的态度。 就算是真的，他们也没有理由怨恨我们呢。可是事情不能够这么做，对不对，尤里安？尤里安逐渐自觉到自己想法的信念性，非得好好的想清楚不可。如果军事力是为了达成政治目的而存在的话，那么现在是使用的时机吗？为了赢得旧同盟领域的民主共和主义者的信赖，也为了鼓舞他们，是不是应该对帝国军获得战略上的胜利呢？如果现在回避战斗的话，即使伊谢伦能够存活下来，但是民主共和主义便灭绝了，会不会导致这种结果呢？但是一旦跟帝国军开启战端，是否能够得到理性交涉的机会呢？沉思的结果，尤里安终于做出决定。伊谢伦的军队是为了保护民主共和政治的军队，应该要找机会表明这一点才是。 那我们就跟帝国军好好打一场吧。 哦， 这样啊，这样也好，我们一直在等待着变化，现在已经产生变化了，趁这个机会把变化弄大一点，也是了不起的战略。 这就是所谓的时候到了，不管是水果还是战争，甚至是女人，都有她成熟的时候。 我一直试着在分析皇帝莱因哈特这个人的为人特质，结果最后让我想到了这一点。 他很好战，是不是？ 就是这一点，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见得是唯一或者是正确的答案。但是因为这么想的关系，所以我才决心跟帝国交战。 具体而言是怎么样的，司令官？ 明明知道战争会带来不可避免的伤亡，还坚持达成目的吗？或者在那之前放弃，跟现实妥协，并且向现实屈膝下跪，放弃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善状况呢？哪一种才是人们认可的生存方式？在这个问题上，皇帝莱因哈特的价值基准至少也算是众多价值基准中值得参考的一个吧。 如果是贵重的东西就要拼死守住，或者把它硬抢过来，你的意思是这个？ 没错，到头来说不定这正是人类社会一直无法杜绝流血的要因。但是皇帝莱因哈特的人生正是完全实践了这个价值基准，不是吗？ 也可以这么说了。 这样的皇帝莱因哈特如果会对民主共和制表示敬意的话，那是因为民主共和制是杨指挥官牺牲性命死守的对象。既然如此，如果我们带护他的话，结果会招来皇帝的轻侮，说不定还会永远丧失跟皇帝莱因哈特平等交涉的机会呢。要打仗，我想大家都没意见，问题是这场仗要怎么打呢？办法的话，我倒是有一个。这个办法就是把华伦舰队引进伊谢伦走廊里来。 好，那我们聆听司令官大人的作战方案。 伊谢伦要塞有不稳的动静，当这个消息传来，驻留在海尼塞行星的雅格斯特华伦一级上将并没有感到震惊。 因为伊谢伦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群不稳和危险的组合，这是当然的。但是虽然不感到惊愕，却感到不悦，因为华伦正为了镇压各地的暴乱和骚动疲于奔波。 伊谢伦的军队如果出动的话，光靠我们的军事力是应对不了的，必须向国内请求支援才行。还有，为了让各地的暴动沉静下来，一定要解决物资不足的问题，这个光靠军事力量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目前的做法是只能向国内请求政治上的对应之策。 华伦将这些事情据实地向国内报告的同时，也亲自率领麾下的舰队出击，在连接海尼塞行星跟伊谢伦要塞的中间重要路线部署舰队，一方面牵制旧同盟领域里的暴动，一方面调整对伊谢伦的监视以及强化对应能力。 真想快点结束这一切，回到国内去啊！你过得还好吗？ 另一方面，皇帝莱因哈特接获华伦的报告之后， 伊谢伦要出动了，有本事你就动动看，我要看看严威力的继承者有多么的厉害。 接着，伊谢伦的军队终于出动了。出击的是由威里巴特·梅尔卡茨一级上将所率领的舰队， 就好像巨象踩在薄冰上一样。 对不起，您是指这次的战争？ 这个也有，但是这也同样指着伊谢伦共和政府的存在。除了要保护自己本身以外，还得守住民主共和制这个容易受伤又纤细的花朵之嫩芽呀。 是，这么做真的妥当吗？如果是杨指挥官就算了，可是是我，是我跟皇帝莱因哈特交战。那个皇帝莱因哈特， 杨威利曾经说过，如果皇帝莱因哈特是当事者，那么就连原本应该是悲惨的流血，看起来都像是在绽放华丽的光芒。另外他还这么说，皇帝莱因哈特的华丽在于火焰之美，燃烧别人也燃烧自己是很危险的东西，但是如此灿烂夺目的火焰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杨指挥官，我们也要准备出动了。 宇宙历801年，新帝国历3年2月7号，伊谢伦军出击了。这是杨威利死后，在尤里安米兹的指挥下第一次迎接的战争。 君の悲しみは君だけのものか、君の背負う孤独は君の命限りか。確かに勝手に産み落とされた命、意味も価値も与えられないままに、君の一生は宇宙の一瞬の粒けれど、その輝きは全ての星に届く。時代の架け橋、精一杯の命、虹の色を超えて光投げよう。 这是伊谢伦军第一次的军事行动，帝国军也察觉到他们的意图，因为他们朝着旧帝国本土前进。身为军事司令官的尤里安能否真的成为魔术师的后继者呢？全银河注目的战争终于开始了。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勇敢拿起武器。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